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2月13日，杨威利返回海内塞之后2个小时，立刻收到晋升为元帅的通知。于此，杨威利以32岁成为同盟军史上最年轻的元帅。过去的记录是36岁的布鲁斯·阿修比指挥官，不过那也是战死之后才追封的，因此杨威利的确更新了人事上的记录。 我也不是清高到无欲的境界，所以就接受了。不过现在觉得真的没有这个必要，算了，把它当作跟比克谷长官分享的吧。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至少退休金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那也要他拿得到啊。 元帅，我非常爱我们的祖国，以我的方法。 啊， 我想你一定也很爱这个国家，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合作。 是啊，为了守住民主主义的成果，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 政府也会竭尽所能回报元帅的付出，如果有我们能做的，请直说无妨。 那我就说了，我希望你能够事先想好战败后的善后工作。我并不是说我们会战败，战胜的话当然可以暂时安心一阵子，接下来是要展开和平外交，还要再建军备，不管怎么样都有时间可以慢慢考虑。不过这毕竟是政治家的领域，不是我们军人可以插嘴的。 我希望你能够保证获胜，虽然说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请求。 如果保证就能获胜的话，那么要我怎么保证我都愿意。 哎，真是的，我又在说一些废话。希望你能把我说的话忘了，不管是任何形式，我都不想对元帅有所拘束。 这一次如果靠战术上的胜利可以弥补我战略层次上的胜利的话，那么方法只有一个了，那个方法就是把莱因哈特·罗格兰公爵引到战场上，然后打倒他。 嗯，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罗格兰公爵他死了，他若有妻子，尤其是有儿子可以继承的话，那么他的部下可以拥戴那个儿子继承罗格兰王朝。但是他毕竟是单身，如果他死了，那么罗格兰体制也就此告一段落，部下们的忠诚和团结也会因为丧失向心力而告瓦解溃散。他们会为了重新质问为谁而战而回归帝国，或者是为了争夺继承王位的宝座而严重对立。 这样啊，元帅说的很有道理，有罗格兰公爵这颗恒星在的缘故，其他的行星才能放出光芒，他死了的话，帝国军就会瓦解溃散，同盟就得救了。 如果有什么方法分散他们，持续将他们各个击破的话，以罗格兰公爵那种锐气和霸气的个性来看，为了讨伐我，我相信他会亲自出马，一定要制造这样的机会才行，这是唯一获胜的机会。 部下们一一被打倒的话，他的确非得亲自出马不可。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与其说是战术或者战略，其实这是心理学上面的问题啊。罗格兰公爵不单纯只是一个战士，也不单纯只是一个最新权力的人，他是一个把作战胜利摆在最高价值的人，这也是他成为霸者的缘故。 帝国军开始在乌瓦西行星建造军事基地，罗塔尔将伊秀伦要塞委托鲁兹上将之后，也跟雷内肯普会合了。如此一来，帝国军的兵力有战舰18万艘，将兵达2000万人之多，然而过长的补给线也陆续成为问题。虽然帝国军占据了费沙、伊谢伦2个走廊，也击退了同盟军的主力，但是同盟最强的洋舰队依然确保行动上的自由，所以帝国无法夸称已经取得胜利。 难得我园长那么有斗志，所以刚才我才会那么说。但是要把罗格兰公爵引出来，非得连续将帝国的名将一个个击退不可。老实说，我的心情很沉重。不过帝国军的双臂米达跟罗塔尔，尽可能的避开他们两个吧，如果先跟他们两个耗上的话，会降低整体的效率的。 是啊，这又不是运动比赛，不见得跟强敌作战就会得到锻炼，让自己越来越强。 你说的很对，尽可能要赢得越轻松越好啊。 我们是国防委员会记者俱乐部的人，杨元帅，请你当着大家的面对全体市民做出一个保证，保证能够从恶魔侵略者的血腥魔掌之下拯救国家， 在这场该来的正义与邪恶的决战上，保证一定能以正义的一方获得胜利，以回应广大市民的期待。请你向我们保证。难道说你没有办法保证吗？ 对不起，元帅他已经很疲倦了，关于军事上的机密一概没有办法透露。如果你希望我军获胜的话，希望你能谅解，不要再咄咄逼人了。拜托，请你们回去吧。 救出汉斯洛外交官，夺取帝国军的驱逐舰，为了褒奖尤里安米兹这次的功勋，已经决定晋升他为中尉，并授予自由战士勋章。我们同盟又出现一位年轻的英雄了。接着我们来看看记者会的现场情况。 这个我相信我使用了战略，在今后同盟和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也是相当有效的才对。至于详细的战略内容，我无法在这里公开说明，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真的非常让人钦佩，完全不夸耀功勋，一副谦虚有礼的模样，真是很了不起。 我想这种人格气质很可能是受到了杨威利元帅的影响吧。 我想也是，杨元帅从米兹中尉小时候就肯定他的才华，认养他当作养子。杨元帅的慧眼的确令人佩服，可谓是天才中的天才啊。 我的天哪， 尤里安。 哦， 你回来了，尤里安，你现在也是了不起的英雄哦。 谢谢，不过元帅看到我回来虽然很高兴，但是对于我被捧为英雄的事情，我想他看了可能不见得会很高兴。 怎么了？难道你认为他会嫉妒你？ 不是这样子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没有就好，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我可是会狠狠地揍你一顿呢。我一出手就能够按住你的肩膀，我的身手很不错，从小就很出名了。 真是不敢相信。哎， 那是因为进了军队之后我就收敛了很多，还装出一副文静乖巧的样子，这可是要下很大的功夫才做得到哦。 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耶。真的 谢谢你了。对了，你在找杨元帅是不是？ 是啊，可是我不晓得大家在哪里。 元帅现在住在卡普利可饭店，他说回到官邸一个人也不晓得要做什么。 哦，尤里安，你看这个，这个像我的心，也像现今的世风人情啊。 想不到元帅大人居然吃这种粗茶淡饭，这在历史上啊还真是少见呢。 我也有同感的，不过当上元帅退休金也增加了，我们去外面吃一顿庆祝重逢吧。 当然好啊，不过元帅你倒是蛮拘泥于退休金的嘛。 这是当然的了，难得的退休金，要是同盟政府不继续存活下去，我就拿不到了。所以说为了我老后的安定，我要跟帝国军奋战下去，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不管怎么说，诚心的恭喜你晋升为元帅。 比起我这个元帅，你这个中尉才真是了不起呢。你能够平安的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做的真的非常好，个子长高了，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 哪里，我还是个不成熟的菜鸟呢，以后还要请你多多指导我，拜托你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不止这样，我还得多多向你请教呢。你到底是用什么魔法夺下帝国军的驱逐舰的呢？虽然这是军事机密，不过总可以告诉我吧，对不对？ 你看了刚才的转播了是不是？真是的，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嘛。我只是把你攻打伊谢伦要塞时候的方法拿来借用一下而已嘛。 哦，借用啊？那你应该先申请智慧财产权呢，退休金加租借金，我老了以后可越来越有保障。 这听起来完全不像个笑话。 你们这里的生意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好，真是不错。 托您的福，你也知道现在这种局势，一个没有餐馆或是饭店的社会体制是不可能的。说一句老实话，我们根本不管什么战争啊亡国的。 颇有同感， 只是很可惜的，由于物资不足，材料无法进来，今天我们这能出的主菜大概只有烤牛肉而已。 那么就来这个吧，另外帮我选一瓶红酒好吗？ 哦，没问题。 我想那个应该要赔偿他一点什么东西吧，这是同盟政府的责任不是吗？ 可是那艘贝留斯卡号的船主是另外一个人，听说他是你以前的老朋友。哎，现在人好像还在海尼塞。 哦， 波利斯科尼夫这个人你认不认识啊？ 波利斯科尼夫 听说是跟你一起长大的。 哦，那个波利斯，我终于想起来了。 听说老化的第一个现象就是从想不起固有名词开始的。 老化？拜托，我才31岁而已，什么老化？ 32了。 那是你把波利斯科尼夫连名带姓叫出来，所以我才想不起来的。如果你说坏痞子波利斯基德，我马上就知道了。 他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坏吗？ 坏透了，害爸妈哭，害朋友哭，害别人哭，简直像个可恶的小恶霸。我以前呢，也被他欺负得很惨呢。 真的是这样子吗？可是我听马里娜说，波利斯在小的时候啊，他种种的恶作剧都有个优秀的共犯在帮助他。哎， 既然他在这个星球上，那么总会见到面的。到时候看在以往的交情，我就多少陪他一艘船好了。 你还蛮有气量的嘛。 反正负责赔偿的是政府啊。 不过说到这个气量，你把伊谢伦要塞还给敌军了不是吗？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对策啊？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嘛，只要设个圈套就行了，这根本是小事一桩。 这几乎就等于是诈欺嘛，帝国军如果中了圈套的话一定会气炸的。你这个人还真坏呢。 谢谢，这是最恭维的话了。知道这件事情的有先扣部，还有葛林上尉，你是第三个人。我是希望不用劳动你来帮忙，不过说不定有这个必要，你要先把它记清楚。 好，不过菲利加已经是少校了。 哦，因为我叫惯了嘛，这可不是什么老化现象哦。哎，先不谈这个了，你这趟旅程怎么样？其他还有没有什么收获？ 我想想看啊。对了，我还认识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跟我们一起从费沙逃出来，中途病死了，不应该说是自杀比较接近，就这样死掉了。 哦，他是什么人呢？ 他叫德古斯比，是地球教的司教，不过他说他已经不是个圣职者了，而是一个叛教徒。 这样子啊，想不到鲁宾跟盖塞林在背地里也那样互相残杀呀。 是啊， 不过想不到那个司教对费沙支配高层的内情懂得这么多，这么看起来地球教和多留尼也关系匪浅了。 是啊，德古斯比临终前还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所有事项的根源都在地球教，想知道过去和现在的内幕情况的话就去探寻地球。 一切都在地球啊。 而且他还这么说，他说对地球的恩义还有负债人类是不可以忘记的。 他说的没有错，只不过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行动不见得是连在一起的。尤里安，我们的文明是从7000年前从地球这个小小的行星的一角开始的。 是东方对不对？ 然而在地球上，不论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也都不断地变动着。人类既然想要进出宇宙的话，就必须把中心点从地球移开，这是迫不得已的。 是啊， 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战争当中，在精神上和东方文明那个时候比起来，说不定其实并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既然已经把手脚伸出去，就不能再回摇篮了。同样的道理，如今人类也没有办法再以地球为政治中心。如果地球教阴谋企图将它变成政治中心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恶质的反动了。 说的也是啊，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现在也无力应付啊。 那么要把地球教的事情放着不管咯？ 不，绝对不可以放着不管。哦，对了，叫巴克达去查查看吧，那个人办这种事情比在战场上打仗要厉害得多了。 你说的是巴克达中校啊？ 其他没有别人了。 说的也是哦。那么现在也只好去麻烦巴克达中校去查查看这件事情了。 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必要再做巡视了，应该一举击破敌军首都，摘下征服的胜利果实。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做10000数千光年的征旅，不是吗？ 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所以才更应该避免短兵相接。即使压制了敌军首都，同盟本身也不见得会因此瓦解，万一造成地域性的反抗，事情反而更麻烦。我认为应该从周边压制，从敌军首都的权力者，从木星两方面来逼迫他们，让他们主动向我们乞和。 就算这样会成功，这在历史上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真的非常怀疑。我的意思是，打败罗格兰公爵对同盟的确有利，但是对全体人类又怎么样呢？对帝国民众而言，摆明是负面影响嘛。失去强而有力的指导者，搞不好会引起内乱的，到时候民众又会成为最后的牺牲者了。天哪，真伤脑筋，必须牺牲帝国民众以求得同盟日后的安泰。 可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顾虑这么多，帝国的事情交给帝国去烦恼，这样就好了。 尤里安， 我不希望你抱持着敌军的民众是死是活都事不关己的观念。 对不起。 其实这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只是光用国家这个视点来看事情，视野会变得非常狭窄。我以前也说过，国家这种概念只是使用上的方便手段，所以我希望你尽可能的不要拘泥在敌我的观念上，懂不懂？ 懂，我会记住你的话。 哎，今后的局势可能会变得更严重。所谓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时候啊，就是这么回事。 这是国父亚雷海尼塞的名言，是他当年乘坐天然干冰宇宙船离开牛郎星系，展开10000光年长征的时候，共同勉励同志所说的话，对不对？ 你说的没错，不过真伪就很难说了。只要是革命家或者政治运动的指导者，不管谁说都是很适合的台词。但是如果是国父海尼塞所说的，就比一个无名小卒更有分量，更有意义。神格化，偶像化，我想这不是亚雷海尼塞所希望的。 大致上没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大概是过度劳累引起的发烧吧。好好的休息一天应该就会没事了，尽可能明天也休息一天，虽然只是休息，不过这是最好的。 说的也是，偶尔休息一下也不错，身体不好的时候思考也会迟钝。基司令，传令下去，作战行动的决定暂时延缓一下，焦急也无济于事。 那么请您好好休息，等您醒过来以后我再来问您看看。 仔细想想，这十年来我只顾拼命地向前冲，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发烧躺在病床上了。 你好像有点发烧哦，想睡的话就好好睡一觉吧，反正你马上就咽了，一定会迫不及待地下床。莱因哈特， 报告元帅，卡尔森和摩顿两位指挥官先前留下来的战斗兵力也已经进入出动准备了。 他们两个已经提出申请了。 可是国防委员会的许可不是还没有下来吗？ 是啊，可能是要先斩后奏吧。处理这方面的善后工作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重要工作啊。 你居然要跟同盟军合流，这成何体统呢？难道连你也要弃我于不顾，是不是啊？ 反正末将待在这里什么忙也帮不上，这是为了伯爵大人，也是为了皇帝陛下着想。我认为帮助杨指挥官打倒罗格兰公爵才能够找出最后的活路啊，所以我才想禀告您，希望您能允许我的行动。 为了皇帝陛下着想啊。 这样啊，你要跟梅尔卡兹将军一起去？ 是的，大人，您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不要叫我大人。兰斯伯伯爵说，一定要守住皇帝陛下，守到最后才行。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到费沙去，至少可以待在这里陪在他身边。还有，有个责任也非负不可，就是把皇帝陛下带到这里来的责任。将军，这是帝国正统政府军的全员，所有的将官都表示要守在陛下的身边。 哦，随你们的意思做吧，这里是自由行星同盟。 我记得你叫艾米尔·奇列，对不对？ 是的，我是马林小姐吩咐我来的，她叫我来这里照顾元帅。 哦，你对医护方面很有研究。 我的父亲是位医生，等到我从幼校毕业之后，我也打算进军医学校念书。 这样，那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3年前战死了，他以前是巡航舰上面的军医，在阿姆利兹亚会战的时候，随着战舰粉碎了。不过元帅已经为他报仇了。 您在阿姆利兹亚击灭了反乱军，我母亲也要我向你道谢呢。 你要快点拿到军医资格，我希望能用你来当我的主治医师。 啊，是，我一定会努力用功。元帅，祝您五运昌隆，旗开得胜。 不用担心，艾米尔，能力如果相同的话，就要靠运气来决定胜败。我除了本身的运气之外，另外还有好朋友给我的运气。那位好朋友不只给我运气而已，也把生命跟未来都给了我。因为我拥有了两人份的运气，所以绝对不会输给那个杨威利，你不用担心。我想起来了，上一次发烧是7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在幼校的宿舍里，吉尔艾斯一直在我的病床旁边照顾我。如果你还活着的话，今天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可以把远征军的总指挥交付给你，我可以留在帝都内专心处理内政。 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2月底，杨舰队开始蠢蠢欲动。 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澄ませ、旅立ちの情曲聞いてみよう。 杨威利企图跟莱因哈特单独决斗，以各个击破战法对付帝国舰队。莱因哈特洞悉杨威利的企图，将计就计，一举歼灭杨威利。两人面对面的大战即将展开，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连战，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